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你和雨之间》，是周传雄传世音乐中篇专辑当中的第一释怀主打曲。这个传世音乐中篇啊，有两首跟雨相关的歌，滴滴滴滴是一首啊，在滴滴滴滴这首歌当中啊，雨是创造出缘分的一个奇幻舞台，而我们刚刚听到的《你和雨之间》的雨，则是像一幅纪念爱情的印象派画作，回忆跟现实就像光跟影交错在逝去的思念中。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清冷的钢琴声带出大雨孤寂模糊的记忆空间感，随着周传雄欲言又止的唱法，把刻意压制的那种回忆缓缓地进行释放。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展开今天的资讯。最近呢，由高希希执导、唐国强、王劲松、于和伟、刘涛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大决战》正在 CCTV 一播出。这部剧全景展现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史诗般地呈现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而且这部剧呢，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抗战剧，它选择以小人物出发，真实还原当时的历史故事。而正是因为有着这些甘于奉献、怀揣着巨大社会责任感、把祖国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时刻放在心头的小人物，他们的无私付出才换来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殷飞、王磊联合执导，任嘉伦、张钧甯等人主演的都市缉毒剧《不说再见》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讲述了缉毒警穆青以卧底的身份深入贩毒集团的内部，哎，阴差阳错之下，跟贩毒集团头目的女儿欧可欣产生了情感纠葛，并且跟他联手阻止新型毒品流入中国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啊，这部电视剧当中由主演任嘉伦演唱的主题曲《不说再见》。 黄昏后陪着安静的海面，你在尽头望着海岸线，就让这颗心别离开焦点，想把你装进我整个世界。如果爱情是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模糊了视线，这一刻我忘了所有语言，轻轻闭上眼，让我亲吻你鼻尖的弧线。才明白，历经的这就是爱，时间替我告白。如果爱情走过来是最美的期待，我们就说好不准 say goodbye。 那一片在人潮淹没的街，似曾相识又擦肩，若再见是为更好的遇见，地球转一圈，我会在危险等你回原点。风吹过我的发呆，回头淹没人海，你搁在泪光之外，我就静静等待。如果爱情没离开是最美的意外，我们就说好不再 say goodbye。 哦哦哦哦哦，风吹过你的发呆，忽然我才明白， 经的这就是爱，时间替我告白。如果爱情走过来是最美的期待，我们就说好不准 say goodbye， 我们就说好不准 say goodbye。 这首歌曲是由任嘉伦演唱的《不说再见》，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最近由爱奇艺出品的首档职场妈妈成长观察类真人秀《上班了妈妈》正在播出。这样的一个综艺呢，是由陈明担任主持，伊能静、热依扎、乃万还有戴科斌担任观察团。节目呢，把目光聚焦在了职场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呈现出当代新女性在职场和家庭这两种不同环境下的生活状态的差异和变换。在节目当中啊，多位渴望回归职场不同类型的妈妈分三组，分别进入三家梦想公司，接受三家公司老板设计的为期40天的所谓职场任务考核，然后以此来争夺这三家公司发出的优质 offer。 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上海展会主办的第26届北京国际美博会将于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次北京美博会呢，以首都经济圈为基础，下沉北方市场，利用北京特殊的背景和地理优势，为参展企业搭建一个以行业标准发布、实施和国际交流中心为契机的美业平台，传递行业最新的发展信息，为实现高效互通合作而努力。那么这次展会是免费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郑芬芬执导、胡先煦、邓恩熙、郑伟主演的电影《二哥来了怎么办》在昨天已经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讲述了重组家庭下异性的三兄弟从彼此间的这个所谓斗智斗勇，到相互依偎的青春成长日常。整个影片呢，用年轻化的视角把当代家庭内部的一些裂痕呢，还有温度啊，以非常轻松的口吻进行释放，透过三兄妹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片段，把成年人忽视的青春背面，也就是少年成长中的迷茫和伤痛一一展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啊，由气韵联盟演唱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怎么办》。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一起来聊一聊引发人们对犯罪行为产生深刻思考的那些优质电影。 暴雨闯进来的一瞬间，晴朗该怎么办？枪手闯进来的一瞬间，青春该怎么办？惊奇该怎么办？故事展开的一瞬间，都是烦恼该怎么办？冲破封闭路口，逃出纷纷虎口，尽头浩瀚宇宙，是分不着的温柔。我要对自由，为自己争斗，情绪变成怪兽，双手握紧拳头，一切那么难受，丢包的热水冲走。来的一瞬间，狂欢该怎么办？黎明撞进来的一瞬间，繁星该怎么办？眼泪闯进来的一瞬间，逞强该怎么办？故事落幕的一瞬间，总有遗憾该怎么办？ 这首歌呢是由气韵联盟演唱的《怎么办》。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最近呢，一部由张欣执导、吕良伟、郑浩、舒耀轩等人主演的电影《天下武馆》目前呢正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小女孩妞妞被犯罪集团成员拐走了，她的父母啊千里寻女，刑警队长高峰解救被拐儿童的这么一个故事。那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接下来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些能引起人们对犯罪行为产生深刻思考的优质电影。其实说到打拐啊，无独有偶，那下面我们要来讨论的这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拐卖儿童案件的电影，那就是由陈可辛执导、张继编剧、赵薇、黄渤、佟大为等人主演的《亲爱的》。这部影片获得了第16届华鼎奖中国最佳影片奖。它讲述了以田文军为首的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找孩子，以及和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李红琴为夺取孩子做抗争的故事。影片呢改编自一个真实的社会故事，田文军和妻子卢小娟生活在深圳，他们婚姻破裂，儿子田鹏是二人唯一的牵绊。有一天呢，田鹏在家附近的公园玩耍，结果一去不返，让这个原本就分裂的家庭陷入了绝望。那么为了找回自己的儿子，他们俩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通过互联网寻找，在大街小巷上贴了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给予承诺让自己儿子安全回来的人报酬等等等等。不过这一切也并没有让田鹏回家，反而呢让一些不法之徒找上门来，令两个人的情况雪上加霜。常年累月没有结果的搜寻，夫妻两个人是心力交瘁。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在寻找儿子的过程当中，几个与他们有类似经历的家庭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三年后，夫妻两人跋涉千里，穿州过省，终于在偏僻村落的一户人家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像儿子的身影。通过孩子额头上的一个疤痕，他们终于确定他就是自己丢失的儿子。但是孩子呢却对另一个农村妇女李红琴喊着妈妈。就像影片当中田文军说到的，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没有卖方就没有拐卖，没有拐卖就没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与日俱增的悲痛。丢失孩子的情况有很多种，但失去孩子的父母经受的悲痛却是相似的，终日以泪洗面，触物伤情，在希望与失望中度日如年，压抑挣扎，但却无可奈何。其实一个孩子的丢失也是两个家庭的悲哀。当年拐走田文军儿子的男子因为膝下无子，为了延续香火而把鹏鹏据为己有。妻子李红琴一直把丈夫从外地带回来的两个小孩是疼爱有加，自从丈夫离世之后，他们三个人更是相依为命。虽然日子并不富裕，但至少其乐融融。她从没想过自己朝夕相处的一双儿女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原本热热闹闹的家会变得空空荡荡，只剩她一人。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谁又能懂呢？当舆论如浪潮般指责她的罪大恶极的时候，谁又会站在她的位置来打量这份错位的亲情？打鹏鹏记事起，她就认定眼前的农村妇女才是她的妈妈，这样一份特殊的感情又该如何安置呢？法理之外又该如何掂量这份沉甸甸的爱？走丢的孩子从被拐到陌生地方的焦虑恐惧，到多年后被解救的彷徨与不安，谁又能体会和安抚孩子心灵的巨大创伤？他该如何去接受既熟悉又陌生的亲生父母？他又该如何去淡忘视他如生命的养父母？这些问题真的是对拐卖儿童案件的一个最大的矛盾点，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可恶的组织拐卖犯罪的人贩子，值得我们进行深刻思考，强烈谴责人贩子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啊，由赵薇、黄渤、佟大为演唱的电影主题曲《亲爱的小孩》，但愿不再有拐卖事件的发生。 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这首歌是由赵薇、黄渤、佟大为演唱的《亲爱的小孩》。下面要跟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呢，是由飞行执导郭富城、孙红雷、于南、邓家佳等人主演的悬疑电影，叫做《全民目击》。邓家佳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法律最终会维护事件真相，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影片讲述了富豪林泰因为女儿林萌萌而陷入杀人嫌疑之后，聘请了律师周丽，然后呢跟佟检察官智斗的故事。林泰是当地名噪一方的富豪，近年来呢正在筹备自己人生当中的另一件大事，跟钟爱多年的女友结婚。不料这个时候传来噩耗，准新娘被人杀死在公寓的地下停车场，林泰闻讯是如雷轰顶。警方呢，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他的独生女林萌萌。检方提起诉讼后，林泰花重金聘请著名律师周丽给他的女儿辩护。周丽曾经为很多有名的案件做过代理人，对打赢这场官司信心满满。庭审前呢，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公诉方派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检察官佟涛，他的公诉犀利尖锐，一语中的。庭审开始之后呢，控辩双方是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但随着审理的进一步深入，这个案件呢却越发的扑朔迷离，好像进入了一个看不到边际的死穴。整个影片采用多角度叙事结构，通过大众群体、律师于南、 检察官郭富城、富豪孙红雷的四个视角去讲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展现不同的细节与观点，制造层层悬念，最终还原出事情的真相。这种峰回路转的剧情和叙事方式让很多观众觉得过瘾，称赞引人入胜，结尾令人意外。说完了这部影片，最后给大家提到一部影片。其实除了刚才我们第一部说到的拐卖儿童这样的一些事件，盗窃案件曾经也是让很多人非常厌恶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在最后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这样一部揭示盗窃犯罪行为的电影，由冯小刚执导，刘德华、王宝强、刘若英主演的《天下无贼》。这部影片获得了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讲述了民工傻根的淳朴、善良感化两个小偷王博、王丽的故事。男贼王博和女贼王丽是一对这个扒窃搭档，也是一对亡命恋人。两个人在富人家里啊设圈套，连骗带威胁抢走了男主人的宝马车，然后千里迢迢到西部把车倒手卖掉。在回程的火车上，两个人遇到了一个名叫傻根的民工，带着在西部打工挣下的一笔钱想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傻根不相信天下有贼，执意带着钱上路。王丽呢，因为跟傻根曾经有过一面之缘，深深地被他那种淳朴所打动，所以决定保护傻根和他包里的钱，圆他一个天下无贼的梦。而车上呢，另有一个扒窃团伙想把傻根的钱偷走，于是王博、王丽二人与这个团伙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傻根这条线呢，就是将两人矛盾调和直至最后感化王博的一个重要引子。伴随着两人的争论，这个主题也是呼之欲出。但凡只有正常认知的人都知道，天下无贼永远都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梦而已。王博要打碎他，而王丽要守护他。回想孩童时的自己，哪个不是单纯烂漫？人总是在一瞬间成长，成长的那一刻，曾经的纯真就永远的失去了。也正是因为傻根保留着这份纯真，才显得越发可贵。往往啊，这种单纯到极致的人发现真相之后，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亲眼看着眼前这个孩子内心纯净无瑕的世界彻底崩塌，其实我觉得王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要帮傻根儿，他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也是以这种方式守护过去的自己。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是王博骗傻根王丽患了绝症，然后傻根自己掏钱给王博。在这里王博已经开始动摇了，他是想试试傻根究竟有多傻，但没想到他真的如此单纯。王博动摇之后，两人是打算这趟旅行之后好好过日子的，但是正是这个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让整个影片的结尾悲剧色彩加重了不少。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天下无贼，如果可能，谁不愿意活在那个没有欺骗、没有纷争、没有背叛的世界？这一丝善意能够慰藉我们疲惫不堪的心，让我们面对生活顽强地继续走下去。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啊，由歌手杨坤演唱的这部电影的片尾曲《那一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的